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来到星期一晚一剧之本的时间了，今晚继续跟大家深入讨论分析剧本的。而今晚的主持呢，除了有我冯杰，亦都有饺子施淑婷，还有有阿初黄晓初。 真的眨下眼又一个月了。 又一个月了。上次我们就讲了一些会飞的一些剧本。今次呢我们就不飞了。不过呢亦都是一些很梦幻啊，亦都很神秘的剧本的。今次呢阿初为我们带来一个是什么剧本呢？ 就是情迷午夜巴黎。我们 中文名咁衰 嘅，唔系啊 ，OK 啊，都有午夜同巴黎啊， 系英文系 Midnight in Paris 嘅，咁就系2011年由 Woody Allen 编剧啦，同埋执导嘅一部法国巴黎为背景嘅浪漫喜剧嚟嘅。 浪漫喜剧，都呢啲咁嘅分类咧， 我觉得好浪漫啊！ 但系咪喜剧咧？即系佢哋最后咧又分开又成咁样噶嘛，都成个戏中间都唔系好开心下噶。 我唔知道啊，分嚟做咩啫？我想问，分嚟做咩啫？即系我哋嘅节目我都讲好多次噶啦，即系呢啲分类可能会帮到一啲我哋，如果真系话做啲好学术性嘅分析，可能会帮到嘅咁。咁你话浪唔浪漫啊？饺子觉得好浪漫，咁啊冯杰觉得唔浪漫，咪就咁咯。 咪浪漫，浪漫，我就因为喜剧又好似感觉上又唔系完全一个喜剧嘅感觉啫。咁但系无论佢系喜剧又好啦，悲剧又好啦，咩都好啦。咁但系佢都系一个好嘅剧本嚟嘅，因为咧佢都系喺啊第84届嘅奥斯卡金像奖入面咧，就赢咗最佳原创剧本奖。咁、哦、但系咧，嗱，好难讲话一定佢赢咗呢个奖咧，就系一个绝对地好嘅剧本嚟嘅。有时我记得咧，喺阿初咧都喺节目入面咧都评过某一啲嘅，即系攞到好多嘅编剧嘅奖项嘅剧本，都即系指出当中有好多嘅一啲唔好嘅地方嘅，系啦。咁所以欣赏剧本系有好多个唔同嘅门路噶。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又试下讲下呢个《情迷午夜》。巴黎 Midnight in Paris 呢个剧本究竟有啲咩好啦，又或者有啲咩唔好嘅话，我哋都可以将佢指出嚟嘅。今次呢个剧本大家睇完之后个感觉系点样呢？即系除咗话浪漫或者喜剧之外，有冇啲咩特别嘅感觉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呢？ 睇完之后呢，其实真系好想飞去法国巴黎。 你边人唔想飞去法国巴黎㗎？ 系啊， 我都想啊，大佬。 睇完之后系特别想㗎。你真系睇过一开场咁系咁影个环境啊，加埋嗰啲 有三分 钟 斋拍景系嘛？ 哇，不得了啊！ 我都去过巴黎嘅，我都好想喺嗰度住嘅，真系十分之。 喂，我麻麻巴黎嘅，唔知点解咧。In general， 我几中意啊，但系咧，我个鼻咧，唔知系咪一潮湿咧，湿度一高咧，我系闻到好多味道噶。我系好唔中意巴黎嘅味道噶， 系咩味道啊？ 唔知啊，我就觉得好臭咯，唔知点解，我就系觉得好臭咯。佢特别佢一落雨前后咧，我就但系 anyway 啦，但系我都中意个地方嘅，好靓啦。我都有好多朋友喺法国，我成日都去探佢哋啦，好开心嘅。 我都第一次听人用臭去形容巴黎啫。 喂，系啊，啲友仔唔冲凉啊，你有冇听过咩？所以点解啲香水卖得咁好咧？ 原来背后又有段故嘅，系啊，咁但系今次呢一个嘅戏咧个主角咧就真系好想留喺巴黎啦，亦都喺巴黎入面咧有多奇遇嘅，咁我哋未必咧可以现实入面有咁多奇遇嘅，咁但系我哋可以喺个电影入面咧可以睇得到，咁亦都可以咧一阵咧听住我哋节目咧再慢慢同大家讲究竟今次呢个主角喺戏入面有啲咩奇遇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我哋继续咧，有我哋今日嘅剧本《情迷午夜巴黎》嘅。咁我哋而家咧翻到嚟又讲下，究竟里边个男主角啊，点样喺个法国巴黎经历咗啲乜嘢事啦？咁样。 点解你话系男主角咧？唔可以系女主角嘅咩？ 啊，都 嗰个男人嚟噶。 唔系我乱噏嘅啫， 佢一定系主角。 因为我哋未知道边个系主角噶嘛，系咪先？ 冇得拗呢个戏，冇得拗。 poster 都就系一个男人。 好啦，冇得拗啦呢个，俾你赢一次啦。咁啊，呢、這个主角啊，阿Gil Panda 咧，就系、是、佢就嚟到，即系现代人嚟嘅，即系应该个戏就系2011年啦，咁你当2011年啦。咁咧，佢就同佢嘅未婚妻啦，同埋未婚妻嘅爸爸妈妈啦，即系未来外父外母啊，就走去法国。咁啊，主因就系因为应该佢个外父啊有啲法国嘅生意，就走过去倾，咁啊顺手就当旅行，然之后买下家私咁啦，就结婚咁啊，开心死啦咁。咁但系。头两场戏我哋已经知道佢两个都系唔好结婚， 都系出事噶啦， 都系出事噶啦。一嚟就系因为阿 Jill 咧，佢就话喂，可能我哋嚟呢度住啊，几好你谂下。哇！呢度就系按呢就系以前就系住喺呢度噶啦，只系嚟个市区30分钟咋，几好啊咁啊！但系佢老婆就吓，唔系未婚妻啦，就系话吓唔得嘅，冇搞啦，真系翻美国啦，咁又搞喺呢度啊咁样。咁另一边厢咧就发觉咧。佢原来同佢个未来外父外母咧都唔系几啱倾嘅，因为佢未来外父外母啊，真系应该系有啲钱啦，都几有钱嗰啲啦，买张凳啊，话唔知2万欧罗咁样啦，即系癫嘅咁样。咁佢就只系一个即系唔至于系身无分文嘅，但系佢系一个荷里活嘅编剧咁样，应该都 OK 啊，系咪？但系佢就最近就转咗行，真系可以话系转咗行，走去写小说，又唔知道写得好唔好，而佢亦都系头痕紧呢件事。即系呢个就系成个戏其中一个最大嘅一个问题啦。咁啊，佢哋四个人就坐喺个餐厅度食紧饭嘅时候咧，突然间咧就有一个朋友仔出现，就系、是、呢个 Inese 嘅朋友嚟嘅，即系佢未婚妻嘅朋友嚟嘅，有另外一对 couple。咁其中咧嗰个男人咧就系一个叫阿 Paul， 咁佢就睇嚟系一个好有学识嘅人啦，就系、是、大学教授啦。佢嚟呢度咧系喺索邦，即系索邦大学嗰度咧嚟讲学啦。咁你谂下呢个人，即系佢抛唔抛书包都好，佢应该系坚噶啦，系咪？咁而呢一个咁样嘅 Inese 未婚妻一听到咧，佢话：喂，你咪写一本小说嘅，嗱嗱俾人睇下啦，人哋可能俾到啲意见你咧咁。因为呢个阿坡咧喺同佢哋出入，因为佢一嚟到第一日就话：，我哋听日去凡尔赛宫，你一唔一齐啊？咁啊，咁佢就好咁啊，跟埋去啦。呢个未婚妻就话：，但系呢个老公咧，真系我哋嘅男主人翁啊叫啦，佢就话：，唔好啦，我哋系有啲咩安排咗，咁啊死人都唔想去。但喺个过程入边咧，就呢个咁样嘅阿坡咧，就系好明显佢真系识啲嘢嘅。只不过呢个男主角咧就一路都好似有啲唔顺眼咁样啦，同埋咧呢一个未婚妻咧就系三只猫入眼咁样，就成日就觉得哇人哋又有型又靓仔又有学识，咁你学下人啊咁样，系啊，仲要识法文啦，人哋你学下人哋啦咁样。咁但系都冇办法啦，咁啊，如是者咧，佢哋又约埋一齐出去，又去食饭啊，又去饮嘢，又话去跳舞咁啊。咁嗰晚话去跳舞咧，咁呢个男主角阿Gil咧，佢就话：，唉，唔好啦，我都系行翻去唞下啦，不如算啦，我哋唔可以跳舞啦。咁呢个未婚妻竟然话：，哦，咁你自己行翻去啦，我同佢哋去跳舞啦，你唔会唔俾我去噶系嘛？咁喂。咁冇计啦，你讲到咁啊，唯有俾你去啦。咁阿坡又话我会好好地咁照顾你老婆啦。咁啊，唯有俾佢去啦。咁啊， 佢冇讲得咁奸嘅。 系咁点知咧？呢个Gil 咧，佢一路行咧，行下咧，嚟到半夜12点钟声响起嘅时候咧，街上面佢又荡失路啦。佢猛话自己唔会荡失路，会翻到个酒店啦。点知佢荡失路啦？街上面突然间有一个好奇怪、好旧款嘅一架车咧出现。车上面嘅人打开门咧就讲法文，就叫佢上车，上车嚟啊！嚟饮酒，我哋一齐饮酒。上到车嗰啲人喺咁度讲法文，佢都唔知做咩事啦。咁啊，跟住佢就去咗个地方。咁睇嚟嗰啲人几友善，几 friendly 咁样。咁啊，跟住佢咁啊去。点知咧坐完呢架咁嘅车去到个地方咧， 佢竟然係翻咗去1920年啊！即係去到呢個地方呢，就遇到好多呢一啲我哋聽到個名呢都已經係即係乜嘢都跌晒出嚟嘅人。咁包括有邊個呢，包括有海明威啦，包括有 Cole Porter 啦，即係係一啲喺當年係一啲好重要嘅人物，而家佢活生生突然喺佢面前出現。咁當年阿嬌都仲未搞清楚係發生緊咩事嘅時候呢，佢就遇到呢咁人，而佢遇上個海明威呢，佢就即刻同你講：喂，我其實寫緊本小說，你可唔可以幫我睇下？佢話唔可以。我唔会帮你睇，同埋我嘅评价都一定系，我一定会系唔中意，我一定会嬲嘅。因为呢，如果你嗰本嘢写得好，我就一定会妒忌，我一定会嬲。你嗰本写得唔好，我更加嬲，所以我一定嬲，我唔会帮你睇。咁佢遇到海明威咧，佢就觉得哇，真系突然间遇到个咁劲嘅人，咁希望佢帮到自己啦。但系佢又唔肯帮，佢就话不如咁啦，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咧，就系Gertrude Stein， 就系一个咧。我平时我嗰啲书咧，我净系俾佢睇咧，我最信系佢噶啦。咁吓唔系嘛 ？Gertrude Stein， 好，咁就安排去见佢咧。但系佢个本书又唔喺身，咁人哋就系话喂，咁你搵日攞嚟啦。咁样如是者，咁啊娇咧就唔知点样就翻咗去现实世界啦，翻咗去现代啦。咁啊去到现代，佢就同佢老婆讲。喂，你知唔知琴晚发生咩事啊？琴晚犀利啦，我系遇到呢啲人，遇到呢啲人啦。咁啊，老婆就系、是、你咩事啊？你琴晚咪饮大咗啊？你饮大咗，你话翻嚟酒店噶嘛？你翻咗嚟酒店，你做乜嘢啊？咁样，咁佢又冇办法解到俾佢嘅老婆听啦。佢老婆又唔信佢啦，未婚妻又唔系老婆啊。咁啊，佢哋如是者又系继续喺条街度买家私买剩咁样啦。诶，佢就去多一间卖啲旧嘢嘅，因为佢自己写紧嗰本书都系写紧一啲卖旧嘢嘅铺头。怀旧 嘅铺头。 咁啊，去到嗰间铺头咧，就喺度卖紧啲唱片。佢就见翻咧，就系由阿 Cole Porter 写嘅嗰啲歌，嗰只咁样嘅黑胶唱片。咁佢就同嗰个女店员啊，即系倾下偈咁样，又倾得几开心咁样啦。因为嗰个咁样嘅售货员咧，又好熟呢啲嘢嘅，咁啊，所以倾得好开心啦。但系佢哋因为佢同个未婚妻一齐咁啊，继续都要 shopping 噶嘛，系咪咁啊行嚟行去？但系到最后咧，佢就开始同佢老婆讲啦：，喂，今晚咧，不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啊，真系好紧要啊，我带你去啊，咁样。咁于是者夜妈妈就带咗佢老婆去佢嗰晚上车嗰个地方，但系嗰个车一路都冇出现。于是者佢嗰个未婚妻就话：，唉，我唔等啦，我搭的士走啦。咁啊搭的士走咗啦。点知佢搭的士走咗咧？呢个男主角啊，叫佢就猛咁喺度谂啦。啊，究竟我做漏咗啲咩咧？就系、是、啊，嗰晚我饮咗少少酒，点点点。如是者咧就系、是、根本就系因为未够钟，到够嗰个钟数十二点咧，嗰架好旧嘅车又再出现啦，佢又再上车，又翻翻去嗰度。今次佢又见到啲更加劲人啦，可以见到啊有啊毕加索啊，系咪？有其他Matisse 啊，好多。佢喺呢个过程佢一路遇到好多人，而其中最重要嘅咧就系、是、遇到一个咧就系 Adriana。咁 Adriana 系边个咧？佢其实咧就系毕加索嘅 情人啦、 啊，咁样。咁但系咧，因为佢同 Picasso 咧，其实Picasso 有好多女人走去揾阿 Picasso 噶嘛，而佢亦都系同时咧又搭上咗阿海明威啦，咁所以咧就系呢个女人其实系因为佢好靓女啊嘛，所以好多人都走埋去揾佢噶嘛，咁但系到最后咧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呢、這个男主角竟然慢慢同呢个 Adriana 咧系两个咧系。即係互生情愫啊！大家對大家都有啲好感，咁啊唔知點算啦咁。 因為佢有本書係俾咗阿 Gertrude Stein 佢去睇，咁然後就讀咗頭一段出嚟，咁啊 Adriana 就好中意，咁打開咗個話盒子嘅。 咁跟住佢哋兩個就開始傾偈啦，然之後兩個就已經係好快就已經情投意合，大家就已經睇中咗大家。但係始終啊，嬌係嚟自另外一個時空㗎嘛，咁佢就返咗去現代啦。而佢返去現代呢，佢就因為佢之前咪又有個導遊，又同埋阿坡即係嗰個好有學識嗰個人呢，咁佢就到最後呢就係揾到一本書呢，就係呢個 Adriana 嘅一個唔知係自傳定係日記咁樣啦。咁呢佢就嗱冇有人翻譯啦，咁好彩呢一個咁樣嘅導遊呢就話喔咁我幫你翻譯啦。咁喺入面呢睇到呢就係咩呢，呢個 Adriana 就係寫呢就係話佢曾經遇到一個呢在美国来的一个作家，咦叫 Gil Peter， 咦咦 不 是我不是我，然之后呢他对他有些好感，但是呢到最后呢虽然都不是说可以在一起，咁而呢他就是曾经送过一对耳环给我，还有呢是我们是做过爱的，哇这样念啊 有攻略添 有攻略了今次。咁回到去酒店度啦，佢咁啱佢老婆呢又同佢爸爸妈妈呢就话啊我哋要去边度，你一齐去。哎呀唔好啦，我又要写埋本书你哋去啦，咁啊卒之就俾佢哋去啦。 點知佢一走咗，你即刻 yes， 跟住就即刻準備啦，又去邊度揾對，又揾對耳環，無啦啦去邊度揾耳環，梗係喺佢未婚妻嗰度求其撒一對先啦。咁啊，點知撒一對咧？點知佢未婚妻就突然間同佢阿爸阿媽一齊翻嚟，就係話咧，哎呀，我突然間唔舒服，我阿爸話我心口翳翳痛咁樣翻咗嚟咁樣，呢啲係好典型啲偷情戲嗰啲咁嘅喜劇情節。但係呢個位就唔喜劇啦。翻到嚟個老婆就話：哎呀，點解唔見到耳環啊？哎呀，我一定要報警啦！咁啊，點知呢個未婚夫又搞咗一大輪，然之後就揾翻啦咁樣啦。咁如是者，佢冇攞到老婆嘅耳環，佢就走去自己買咗對耳環，就諗住送俾 Adriana 啦。咁佢真係到最後係揾得翻 Adriana， 因為佢每晚都去嗰個位咧，就有架唔同嘅車，就車翻佢係1920年噶啦。咁佢翻到嗰度咧，就揾到 Adriana， 就送咗呢個耳環俾佢。然之後咧，佢仲喺街度咧就攬住啊 Adriana 就錫佢。咁 Adriana 問佢發生咩事啊？咁樣即係我當然啦，喺街度咁樣攬住石喺法國係好普遍嘅。 但係 Adriana 嗰陣就已經知道咗阿 Jill 咧係定咗婚嘅啦，就將會結婚嘅。 咁啊點算咧？咁樣咁但係到最後咧，呢一個阿 Jill 咧就送咗耳環俾佢。咁啊 Adriana 覺得好靚啦，咁啊已經係即係想同佢喺埋一齊啦。但係呢個時候突然間咧又有另外一個車出現，又係突然間打開咧就叫佢兩個上車。佢兩個上 車，馬車添喎， 真係馬車啦！今次上咗個馬車咧，就去咗1890年。咁啊，去咗1890年咧，突然間又去紅磨坊啊，又去啲其他嘅地方啦。咁如是者咧，呢、這、一個啊 Adriana 咧，去到嗰度咧，係遇到另外一啲咧係好有趣嘅人。然之後咧，呢、這個 Adriana 突然間就話：我決定唔翻去啦，我決定留喺度啦。你同唔同我一齊啊？佢話：喂，有乜理由留喺度啊？你最黃金年代係1920年嘛，我哋翻係1920年啦。但係 Adriana 就話：唔係，呢度先係最好噶咁啊。跟住突然間啊 ，Jill 咧就突然間佢就覺得有一個醒悟啦，就係話：喂，我哋每一個人都係覺得之前嗰啲係好，然之後我哋就追住嗰啲嘢就諗住去做啦。但係其實唔係，我哋自己嗰個世界先係最好嘅世界嚟噶嘛。咁於是者 ，Adriana 真係留咗喺度。佢咧又翻咗去1920年，而輾轉佢亦都翻咗去現代啦。佢1920年嘅時候咧，呢、這個 Gertrude Stein 咧就同佢講話：喂，其實你本書而家改得好好啊，改咗之後我哋都好中意啊。啊，海明威又好中意，我都覺得好中意，一定會成為一本好正嘅作品嚟噶。咁而家海明威咧，亦都喺佢嗰本著作入邊咧，就話：咦，點解你喺個著作入邊咧提到，即係有個女人同另外一個好中意拋書包嗰個人咧，有路咁樣咧？咁你係究竟點樣啊？而呢件事係令到佢咧突然間諗起，咦，其實我未婚妻同嗰個阿婆咧，咪又係有啲咁樣嘅關係咯。咁佢翻到去現代之後咧，佢就同佢個太太講，佢就覺得是自己个未婚妻呢，就同嗰个阿婆系咪你系咪鍾意阿婆啊点样咁。咁我未婚妻当然就死口唔认，然之后你讲乜嘢有冇搞错啊咁。点会系咁㗎，你系咪傻咗啊，你究竟发生咗咩事啊。而到最后呢个Jill呢，佢就系话我諗我会决定留喺巴黎呢度啦，我唔返去美国啦。吓咁点啊，你想我喺度住啊？唔系啊，我留喺巴黎，你返去美国啦咁。即系点啊，我哋分手啊咁。咁突然间咩事啊？咁喺呢个时候咧，原本佢系谂住去游水嘅，成晚约咗游水。咁啊，呢个未婚妻嘅爸爸妈妈走入嚟啦，就系话：喂，点啊？行得未啊？去游水啊？咁喺呢个时候咧，未婚妻就话：我哋分手啦！吓、啊，做咩事啊？咁然之后啊，叫就走咗啦。跟住呢个阿爸就讲咗出嚟，就系话：其实我之前揾咧私家侦探查过去噶啦，就系、是、一路跟住佢咧，就发现佢每晚咧，其实咧就是、我都觉得佢唔妥噶啦。每晚去咗同一个地方，跟住佢上咗架车，然之后就消失咗。咁嗰个私家侦探仲查咗咩啊？乜都查唔到，因为个私家侦探咧就消失咗，佢一定系有啲嘢噶咁样，但系其实都唔知系咩嚟嘅。总之佢哋又唔中意佢啦，到最后佢哋都系咁样分开咗啦。咁但系咧个电影入边呢度都有个好搞笑嘅位嘅，就系咧嗰个私家侦探咧，佢翻咗去路易十四嗰个年代咧，然之后遇到路易十四咧，跟住路易十四系叫啲侍卫咧，就攞个断头台，快啲同我闸咗去咁样啦。咁啊就系呢个就系嗰个私家侦探嗰个下场啦。但系之后点我哋唔知啊，但系都系咁样轻轻提一提啫。而到最后咧，即系又系到咗夜晚咧。呢、這个叫咧系冇再翻去1920年，佢喺其中一条嗰啲大桥度咧就遇翻Gabrielle， 就系嗰个卖黑胶唱片嗰个 sales 咧，女 sales 咧，然之后两个喺度倾偈咧，就话诶、欸，我哋又遇翻，好好啊咁啊，佢话系啊，我而家决定我留喺法国啦，我唔翻去美国啦，然之后咧突然间就落大雨。因为喺个戏入边前面都有一段咧，就系落雨咧，佢个未婚妻死都唔肯同佢行翻去啦，落雨搭湿咁做乜鬼啊？搭车翻去啦，咁啊死都唔肯行。但系呢个 Gabriel 咧就同佢讲话，哦几好啊，落雨咁啊几舒服啊，我哋行翻去啦。两个人就喺牡丹遮喺呢个法国巴黎咁浪漫落住，咁啊一路行去搵间coffee shop 坐低饮嘢，咁个故仔亦都系咁样完咗啦。 份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今晚的一劇之本会同大家讲《情迷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 啊，呢一套 Woody Allen 嘅作品。今次嘅故事咧就讲到咧，其实入面有一个主题啦，就系话，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咧，以前嗰个年代咧，或者系以前另外一个时代啦，系好啲嘅。即系喺个主角嘅阿 Jill， 佢嘅谂法就系话，二零年代嗰个作家辈出嘅嗰个年代咧，系最正，系个 Golden Age 嚟嘅。咁但系去到1920年代咧，喺个 Adriana 佢嘅角度嚟讲咧，1890年代咧，嗰個先係 Golden Age 嚟嘅。咁仲講到咧，其實喺1890年代咧，有一啲即係好出名嘅畫家啊、高更啊嗰啲，即係達加啊嗰啲咧，咁佢都會即係問讀過佢哋，而佢哋就話，梗係文藝復興個年代咧，先至係 Golden Age 嚟嘅。咁好似大家每一個人都喺度諗緊，其實自己依家生活緊嗰個嘅時代咧，係最枯燥乏味。其實喺成套嘅電影嘅開頭嘅時候，有一啲 VO 咧，即係大家會睇到一啲喺Monet 佢嘅故居啊，跟住男主角同埋佢嘅未婚妻有啲 VO 都講到，喂，依家一个年代好闷啊，点点点啊，咁啊，我谂呢个个时代性都喺度，就系我哋依家去睇翻，就算香港咁算，我哋都会觉得好似以前好啲，即系香港人都会咁样谂噶嘛。咁呢个就系今次呢一个题材啊，虽然唔系话一个好耐之前嘅作品，2011年，咁但系呢一样嘢放眼喺今日嘅世界或者今日嘅香港唔同嘅地域，可能入面嘅人咧都会谂紧类似嘅嘢，总系觉得好似以前有一啲嘢系好啲嘅。咁但系今次嘅作品就去到最后咧，就会话俾大家听，其实我哋要点样去克服现实嘅一啲问题，依家咧先至系可能系大家最好嘅年代。咁呢个主题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深刻，亦都即系我谂俾大家听众去睇，或者咁多观众去睇完呢个戏之后，可能就会反思得更加多，对于年代啊，对于自己身边嗰啲处境啊等等。咁呢个亦都系我觉得呢个戏好正嘅一个地方咯。 我谂阿杰已经讲咗成个戏，即系最重要、最重要嘅嘢，即系佢究竟想讲乜嘢，佢嗰个主题亦都好清晰嘅。但系喺我哋嘅节目嘅立场，我谂最得意嘅就系，因为如果大家仲记得啊，我哋上成个月前咪讲《非常的童话》嘅，系咪？咁我哋提过一个问题嘅，就系话，喂，究竟你想点先？即系你想我睇完之后系点嘅先？咁我就不论系话当时系讲《非常的童话》，定还是系即系哇，已经好耐啦，就系、是、当时我哋睇观塘剧团嘅一个演出嗰、那个戏嗰、那个改编，我都觉得系模棱两可。但系而家我哋睇翻咧呢个戏佢嗰个主题咧，我哋讲完个故仔之后，你睇下佢嗰个主题点样呈现，点样去做？而我哋咧，全部人咧喺个过程入边咧，所有人都一定会睇，咦？究竟佢几时会飞咗去嗰个未婚妻咧？又或者系咦？佢同嗰个 Adriana 究竟会点咧？佢会唔会真系同嗰个 Adriana 喺埋一齐？然之后佢留喺1920年咧？即系我哋好关心呢啲事件，而我哋系代入嗰个角色，我哋真系代入到嗰个角色噶。即系不论你系男人定系女人，你睇呢个戏嘅时候，你都会哇开始同情佢。然之后，咦？我应该点做咧？咁呢个我谂认为你攞住呢个戏咧，如果我哋真系要 compare 上次我哋提过嗰个戏。即系点解我而家攞翻嚟睇，就系、是、因为佢嗰个主角啊，我哋去同化嘅时候，我即系大家听我哋嘅节目，你都知道我讲咩啦。主角嗰一个主角，我哋好快可以同佢同化咗。而上个月我哋讲话非常之童话咧，你就会见到，其实我究竟应该同边个同化咧？究竟我同嗰个想飞个男仔同化，定系同阿 Alice 同化，定系同阿 Richard 同化咧？即系嗰啲嘢就系 miss 咗嘅嘢。而今次咧，你见到我哋嘅呢个男主角阿 Gil 咧，佢喺成个过程入边，我哋就系完全同化，而去到一个位，我哋系同佢一齐经历。就是佢同佢一个而家真係最鍾意嘅女人啦 ,Adriana, 返咗去1890年然之后 ,Adriana 话我唔走啦，我觉得呢度好正啊。跟住佢先重新再睇佢自己嘅生活。其实嗰个位呢係一个几大嘅 twist 嚟㗎，我哋叫 twist 啦。以至到最后佢真係决定佢话我唔再返去。因为去到一个位佢决定话留喺巴黎嘅时候呢，其实暗下底我自己嘅分析係佢已经决定佢唔再返去1920年㗎啦。 以至嗰一晚佢先要喺条桥度，佢再遇到 Gabriella。咁所以呢个古仔咧，你见到嗰个所谓起承转合，你如果咁样睇呢个主角嗰条线咧，你就见到喺编剧点样将佢要讲嗰个古仔咁样一步一步呈现出嚟，而令到我哋体会到嗰样嘢。我觉得其中一样嘢好聪明咧，个戏其实咧冇专登去解话，诶点解佢嗰度会有一样嘢，系有架车模啦，喺1920年嚟，佢点样翻去现实嘅世界？点解佢又会无啦啦可以去咗1980年？佢选择完全唔讲啊！呢个我谂喺个手法上系好得意噶，但系我哋睇完之后，我哋冇人会问，冇人觉得需要问呢一个咧。好多时我哋即系我自己都有阵时，特别系大家听我哋节目听咁耐，你知啊，我太过理性，太过逻辑咧啲嘢咧，我总觉得唔解啊唔得啊。但系佢唔解系真系通噶。而家嗰戏我哋完全唔需要问呢样嘢。大家如果有时间去睇个戏，你就会明白我讲咩。佢系突然间，佢仲同海明威喺度倾紧偈，下个 shot 已经系喺酒店度坐喺张床度，然之后同我老婆讲：喂，琴晚真系好正啊，点点。佢完全冇专登去解说，但系我哋完全觉得通啊！呢个我觉得系好紧要 嘅。同埋中间有一场好搞笑嘅就系咧，佢喺个酒会入面咧见到即系20年代嘅时候啦，有个咩电影导演，跟住佢同佢讲有条桥，跟住就话哦，有啲人咧喺晒间屋入面，但系咧佢本来想出去嘅，突然之间咧全部都出唔到去。跟住本身嗰个导演都系一个即系嗰个年代嚟讲系一个超现实主义者啦，咁啊谂啲嘢都系好天马行空啊。跟住佢都会问咁点解佢哋出唔到去啊？跟住个男主角就 系 话。唔出到咯，出唔到咯，都唔好解佢啦咁样。跟住最后嗰个导演都仲系问点解啊？点解啊？咁但系佢套翻入去今次呢个戏度，就好似一块镜咁样咯，就系话诶有个咁嘅离奇嘅事件，但系唔使解噶，唔使解咁。去咗過去咪去咗過去咯，翻嚟咪翻嚟咯，即係有呢個咁樣嘅鏡子喺度睇咧，我又覺得啊好特別嘅呢一場，特登擺喺度去講翻，好似喺度影襯緊佢呢個故事咁。 即係我亦都想講嘅就係、是，我讚佢咧，唔係話大家要咁樣做，係話俾大家聽，人哋點樣可以做到？你真係去睇，我好難用口頭咁樣解俾大家聽點解佢可以咁樣做到，因為個主題亦都唔喺嗰度嘛。個主題唔係話要解釋我而家要回到未來，跟住點樣翻到嚟？因為佢而家個問題唔喺嗰度啊，即係佢唔係話我去咗嗰度翻唔到嚟，又或者係我要去嗰度我點樣去？佢發現咗有一個咁樣嘅規矩咯，就係總之你每晚十二點去到嗰度就有架車嚟接佢，佢亦都唔知點解噶，佢咪去做咯。因為個主人翁自己都唔覺得需要解決啊，佢翻到嚟，所以。嗰、那個唔係一個問題，而個戲就唔需要再喺嗰個位度搞咁多嘢。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可取嘅選擇嚟。但係大家如果真係要寫一啲咁科幻或者突然間係唔寫實嘅嘢嘅時候咧，你就要小心啦。我唔係話俾你聽，你唔使解啊。即係大家要記住。只不過係呢一個係一個幾好嘅示範，點解佢可以避重就輕唔解，而個戲都仲去到？呢個係其中一樣，我覺得好值得大家去借鑑。 因為我哋可以好容易想像到咧，有一啲嘅作品咧，佢去到呢啲咁科幻嘅題材嘅時候咧，可能啊，就係話去到最尾嘅時候會揭出嚟，原來啲嘢係假嘅，譬如係飲醉酒，譬如係發夢。咁因為喺個戲入面咧，我記得咧入面第一次啊主角去到嘅時候佢飲醉酒噶嘛。咁同埋中間亦都好似有一場係講到，其實呢個男主角佢係有個食藥嘅習慣嘅、因為佢唔知定咗婚之後佢嘅精神好緊張啊、恐懼啊，跟住佢有食藥嘅習慣。咁我又會喺度諗，其實會唔會就係因為佢拍藥拍過龍，跟住有啲幻覺咧？咁因为我去睇嘅时候，我就会用一个諗法、就係、是、即嗰樣嘢唔係真嘅，總係因為有啲原因所以令到佢發生咗。 我想辦法 fulfill 佢嘛。 係啦，咁但係原來去到最後，當個畫面度睇嗰個私家偵探去咗過去，然後就俾人失咗蹤啦。總之係失咗蹤啦。原來所有嘢係真正發生過，唔係因為飲醉酒，唔係因為藥物反應，唔係因為任何嘢真係發生咗嘅時候，咁、去到嗰一刻對我嚟講，咦，原來係真㗎。咁但係。仲正喎，覺得嗰樣嘢係仲正，即係好過你最後同我講係發夢咯。即係嗰樣嘢對我嚟講係啊呢、這個叫做我唔知叫做結局啊，或者係 有 解謎解咗之後 咯。佢有一個少少嘅懸念，唔嘗試去夾硬解決佢。我唔認為所有嘅所謂懸念都一定要 100% 完全解決嘅。而喺呢個戲入邊，呢、這個就係佢最大嘅懸念咧。因為就係呢件事，就係、是、我哋叫 inciting incident 啫嘛，就係、是、嗰個起啊嘛，就係、是、佢突然間唔知點解去咗1920年啊嘛。呢、這、一個咁樣嘅起，我哋話港股唔好博股就係呢啲位啦。即係我唔需要夾硬去解，呢個係佢嘅前設嚟噶，佢個設定嚟噶，淨係佢個遊戲規則嚟噶。佢設定咗個遊戲規則，而佢 跟呢個遊戲規則玩嘅話咧，就點都得。當然好似阿傑咁講，哇！到最後佢原來解説啦，純粹係佢係有精神病，佢食得太多藥，佢飲醉咗酒，當然都得。但係而家唔使咯，絕對唔使咯。我覺得呢個係好嘅。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其实咧，我好欣赏 Woody Allen 呢个编导嘅，即系佢自己系一个好有趣嘅演员啦，佢识嘅嘢好多啦。即系其实佢欣赏佢嘅原因系因为佢系一个几劲嘅导演，佢在于佢去将商业同埋艺术咧好成功咁样去取得一个平衡，即系你唔会觉得佢啲嘢好深，但系。好吸引得嚟，系好有深度，或者佢有啲哲学性嘅嘢去表达， 真系有嘢想讲咯。呢个我觉得好紧要啊。 系，同埋即系睇到佢个成个戏咧，佢啲 message 系摄出嚟嘅，即系而但系佢同时佢系有个故事线系好好咁样去俾你投入同埋 follow 咯。咁所以 Woody Allen 真系一个好劲嘅导演。 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啊，就系即系喺我嘅立场度，所谓嘅古仔，所谓嘅线性推进，所谓嘅起承转合，其实就系、是。我唔知我有冇用过呢个咁嘅字眼啦，就係佢係一个 vehicle， 即係佢係一个一个你话佢係一个车或者一个器皿去装住一啲嘢，係一个过程嚟，而通过呢个过程佢画咗一条线条出嚟，而我哋见到呢条线条我哋先知道哦，原来係画咗呢咁嘅嘢出嚟。咁但係嗰个过程係绝对唔可以就咁跳过咗㗎。我哋必须要同个过程一起去建立，我哋係通过个故仔，然之后我哋到最后先发现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嗱呢啲听落好似老生常谈嘅嘢，但系喺 Woody Allen 好多嘅作品入边咧，我哋都见到嘅，就系佢嗰啲古仔咧系好扎实嘅。嗰种扎实唔系话，即系我哋头先咪话有啲位佢唔解释嘅，但系佢唔解释冇令到个古仔唔扎实噶。佢要讲呢个系科幻嘅就系科幻噶啦。你突然间话雪姑七友，你突然间有七个小人，唔系七个小人咯。呢个系个游戏规则嚟噶嘛。但系根据佢嘅游戏规则，我哋跟住佢嘅游戏行，睇完之后咧，我哋就会同嗰个主角同步，然之后感受到佢嘅感受，然之后明白嗰个编剧同埋导演想我哋得到嘅所谓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啲咩？呢一个系我认为系其实到最后讲故仔嘅核心嚟嘅。 同埋咧，我哋跟翻阿男主角阿娇咧，佢嘅发展咧，即系。當然啦，佢經歷咗咁多喺二十年代嘅嘢，但係佢最後都係要翻嚟佢喺現代入面點樣去處理。最緊要就係佢同佢未婚妻之間嘅關係。咁、我哋其實喺個戲一開始嘅時候都已經即係見到編劇佢都擺咗好多嘢落去，講到佢同佢未婚妻之間 聞到有糯味啊， 即係嗰個糯味係攻鼻到你一開始已經係即係 唔係請佢嘛？ 我都唔明白，即係會唔會重手得滯咧？即係嗰個分歧大到嗰個位咧係 有少。 系啊，直情系个男主角一开始话啊，我觉得呢度好正啊，巴黎。跟住个未婚妻好似都系话你唔系傻噶，我哋翻美国啦。跟住个未婚妻开始啊，同佢哋去凡尔赛宫度行嘅时候，咁都讲到啊，男主角都唔想去讲佢个本身嘅作品啊，唔想有人去批评佢啊。但系个佢未婚妻咧就将个故仔讲晒出嚟， 讲啦讲啦， 你唔讲 嘛， 你 讲 讲系啦。即系呢啲咪会，我身为一个男人。身为一个男人，跟住时候咧就会觉得哇， 呢女系要 hit 嘅， 即系你咁样讲晒我会好唔开心噶。 唔明点解佢哋会喺埋一齐咯？ 系啦，跟住就会翻翻去本身嘅问题啦。咁点解佢哋一开始会喺埋一齐噶？咁但系之后当然啦，咁好似啊男主角都会有同到啊 Angelina 都有讲到，佢一开始都会啊同个未婚妻，佢好中意佢啊，好吸引啊，点点点啊咁。即系呢个都睇到编剧都有讲到。男主角佢同佢未婚妻之间嘅关系啦，佢哋之间嘅爱啦，跟住有矛盾啦，咁最后点样处理咗？有当中当然有好多嘅元素摆咗去，令到个男主角佢有咁样嘅决定可以做到去，即系放弃一个佢曾经爱嘅女人。 因为你睇下嗰个角色嗰个设定咧，其实几得意。角色嘅设定系佢本身系一个荷里活编剧，即系荷里活编剧呢个几个字对我嚟讲嘅意思系咩咧？即系商业嘢。揾食 即係佢可能都係呃詞嘅，但係佢突然間有一日佢決定，我都係唔做呢樣嘢啦，我要寫小說啦。即係你見到呢個角色佢嗰個定位咧，係可能係佢之前嘅生活或者佢嘅生命入面有一啲嘢係佢 fulfill 唔到，而佢選擇咗轉啊嘛。即係佢仲要係介入豪門啊嘛，而家係咪？即係咁樣佢咁樣轉佢嘅生活嘅時候，而想話我真係想做一啲好嘢，而好緊要嘅就係佢走去見到啊海明威第一場，即係去咗1920海明威。海明威就係同佢講話，我嘅嘢好係好簡單，因為我嘅嘢全部都係真嘅咯，全部都係有血有肉嘅咯。咁你寫嗰啲係咪啊？即係呢個係佢令佢重新去反思佢自己嘅生活啊嘛。而佢慢慢呢個一步步，其實當然啦，我哋可以話哦，太過明顯啦。一开始呢一个咁样嘅未婚妻一定系要撇噶啦，喺杰嘅立场系咪？咁但系佢呢一个，我觉得作为个前设，亦都唔系佢最想讲嘅嘢嘛，系佢讲佢点样喺呢一个 point 度慢慢重新去睇佢自己嘅生活，甚至系喺个过程入边，佢发现咦，佢原来唔使咁样所谓嘅，不论系幻想又好，奇遇又好，乜都好，佢发现佢要重新去适应一个，或者系重新去重拾佢面对紧嘅现实，或者系佢决定佢嘅现实，以至佢执行佢嘅现实嘛。呢个亦都系个戏最想讲嘅嘢咯。 同埋讲佢写作啊嘛，因为个男主角本身即系虽然佢讲到佢自己身为一个荷里活嘅编剧，佢虽然系好受欢迎，好多观众中意佢，但系佢觉得佢写嗰啲嘢唔好噶嘛。虽然多人中意佢，但系佢唔想继续写。所以先至毅然去选择去写一本小说嘛。咁即呢个位置又觉得喂，究竟又係讲緊去梦想或者现实当中有一个嘅矛盾喺度。我记得中间仲有一场係讲緊佢个未婚妻同埋个未婚妻个妈妈啦。佢两个中间有一小段嘅就係话未婚妻个妈妈话我昨晚睇咗个套戏好正好鍾意。跟住就个男好似係个男主角问佢咁套戏叫咩名字或者个边个演跟住。唔記得咗，跟住個男主角話：哦，好啊 ，wonderful but forgettable。跟住佢就自嘲啦，就話就好似我寫緊嗰啲嘢咁樣咯。即係雖然好多人中意，但係係 forgettable 嘅。咁但係即係去翻到成個故事，講到二十年代咁多名作家。去到今日，我哋都會仲講緊嗰樣嘢，唔係 forgettable 咯，即係一個好好嘅對照就係我哋依家就寫緊好多好受歡迎嘅嘢，但係好快可能會俾人遺忘咗。但係真正一個好嘅作品，一本書，大家真係可能會流傳好耐好耐，而唔會忘記佢。我覺得呢個 message 係好正咯，喺個戲入面。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不过关于啱啱讲话，即系呢一个。男主角同佢個未婚妻呢，即係哇一開始就已經知道佢哋一定要分開呢樣嘢呢，即係我想 challenge 下大家你試下諗，如果你係個編劇，你寫個劇本寫完啦，而家你要改啦，你而家有咁嘅 comment， 我想問你會點改呢？咁樣咁我突然間咁樣諗呢，我就覺得呢其實你冇得改呀。你諗下，即係就算我哋而家聽落去話好似喂嗰個位會唔會太過明顯啊？但係唔係啊，即係有陣時我點解我攞呢樣嘢出嚟講呢，就係我哋有陣時唔敢接受一啲我哋應該要接受嘅某一啲現實啊。當然你可能你諗到一個更加好嘅，你發現哇原來呢佢同佢老婆係即係呢個未婚妻係好愛大家嘅，到最後呢呢個未婚妻呢就決定要去1920年決戰 Adriana 啦。但係嗰個又會變成咗另一個故仔囉。但係而家好明顯個故仔由於係天生係想寫，就係叫佢咁樣經歷一個佢人生嘅轉變，亦都係某程度上，因為佢就嚟要結婚啦。呢個對佢嚟講作為一個好大嘅衝擊嘅時候，佢突然間重新睇佢應該點樣佢去行佢余下嘅生命嘅時候，佢突然間有一個咁樣嘅決定。所以呢個人物，我認為佢嗰個定位呢，其實我諗你都必須要係咁做嘅。雖然我哋 comment 話覺得咦呢個位好似太明顯，但係呢一個我認為係成個戲個，即係我叫佢做前設啦。即係我哋如果之前提過話 exposition 呢個就係個前設嚟㗎。佢同佢老婆好明顯係有啲問題啦，只不過係佢下一步會點樣去出發嘅時候，而好明顯其實佢呢一個未婚妻咧就唔係一個特別係好重要嘅角色嚟。你見到嘅一個過程，只不過係一個催化劑，令到佢一定要逃離佢而家嗰個現狀。而佢逃離個現狀，初初以為 Adriana 係佢一個救贖啦，但係點知佢發現咧？Adriana 都唔系佢嘅救赎，佢只需要重新面对佢自己嘅现实，咁就已经可以做到佢想做嘅嘢啦，有佢自己想做嘅生活。所以呢、這、一个 要飛嘅前未婚妻咧，前未婚妻咧係必須嘅。 同埋呢個未婚妻一直以嚟都冇改變過噶嘛，即係喺成個戲入面由頭到尾都係咁衰，仲要同嗰個咩阿婆啊嘛，仲喺度有奸情添，真係。 我唔知啊，我戲冇特別講佢有奸情嘅，你又唔好咁諗 人。你最後有承認到㗎？係 咁咩？係咁咩？ 係啊，有承認到。嗱，雖然唔知道佢係意氣之爭，話我有啊，我有啊，我有點點點點添，人哋好好啊咁樣。雖然唔知道佢係咪真係為啖氣求其講一講啦。 可能亦都係因為咁啊，所以我唔100% 覺得嗰個係定係唔係嘅。 係啦，咁但係今次呢一個戲，即係去到最後都見到男主角有一個好好嘅。即係預示咗可能佢有一個好好嘅結局啦，就係、是、最後佢都有一個當係一個好朋友或者知己，可以同佢雨中漫步，可以去到一個未知嘅將來。咁係點樣呢？就可能留返下回分解，又係另一個喜嚟㗎，對於佢嘅人生嚟講。 係啊，絕對係啦。好嘅故仔通常都係咁樣，個結局嗰個所謂快快樂樂咁生活落去，都永遠係一個新嘅喜嚟嘅。 好，咁今日呢我哋一劇之本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咁大家呢快啲去，如果未睇套電影嘅呢就一定要睇啦。咁感受一下巴黎嘅浪漫氣氛啦，亦都了解一下 Woody Allen 嘅編劇嘅技巧啦，或者感受一下呢個劇本嘅。 我直接去巴黎啊！ 去巴黎一齊睇。 好，下集再見。 拜 拜。Bye bye bye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